的女儿盖飞侠的要求，当着翻江鼠就讲了一遍。蒋四爷听完了，狗油壶往上一撅，咯咯咯就乐开没完了，把盖天仇啊乐懵了。四老爷，您这是何意？莫非笑我妇女无知不成？怎敢怎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呀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来了。年轻人嘛，都好胜又好奇，我就笑你这姑娘也不例外。她提的这个要求毫不过分，一个女孩家说话这么坦率这么直爽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用不着羞羞答答，心里头做劲儿，叫别人猜闷儿，那才烦人呢。你看这多好，单刀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这事儿好办，咱们都是练武的家庭，比比武那算个什么呢，一定满足这位女孩的心意。蒋平说完了，跟白云瑞说，小子你都听得挺清楚，一会儿吃完饭陪着姑娘走两趟，听没？ 说我 这别说了，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，什么不好意思不应该不这不，你把这些词儿都给我放下，我叫你比你就比，听没有？现在你爹没了，我就是你爹，懂吧？我云瑞一听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其实蒋平说的不是不对呀、眼前就是这么一个四伯父，比亲爹能差到哪儿去？小四杰和蒋昭也乐了，冲着云瑞一瞟眼儿，那意思你别犟了，人的名树的影，谁让你名声在外来的？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人，人家姑娘不提别人，怎么单提你呢？尤其咱们求人家来了，你要不答应，显着你端架子，那还有个求吗？云瑞多知趣，所以低头不语。简短解说，饭菜吃完了，仆人把饭菜撤下，桌子擦干净，重新泡茶。这时一个老妈来到前屋，趴到盖天仇的耳边嘀咕几句，就见盖天仇一皱眉，急什么，刚吃完。他倒等不了了，去吧送信去吧，叫他马上收拾，一会儿再到前院来，没我的话可不准他随便到这儿来。是，蒋四爷又乐了，行行行，哎，我这位大妹妹，请你回去给你家小姐捎信儿，现在就请她来啊！就说客人蒋平以及白云瑞等人相约，让他快来。是了，您呐。老妈走了，这盖天仇气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四老爷，您别笑我家规不严呐啊！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，从小又没娘了，因此我就娇惯着她，结果惯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没大没小没里没外，真叫我没办法，我恨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婿把她推出去，多静心呢，那着什么急呀、那您看我们在座这些小伙儿，一个赛一个的，真哥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女婿来吧。 哎呦，这我可不敢高攀， 下次我也不敢痴心妄想啊。正说着，外头脚步声音一响，人鸟晃动，丫鬟婆子陪着小姐来了。盖飞侠真大方，一挑帘就进了屋了，先给他爹行礼，盖天仇把脸往下一沉， 我告诉你几次，有客人先给客人见礼，你怎么老记不住啊？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你就叫四伯父吧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。姑娘紧行两步，冲着四爷一乐，闹了半天是四伯父，我给您万福了。蒋平一看，哟，心中暗想，抗盖天仇这模样，这张大驴脸怪吓人的，他的孩子怎么的也得随他呀，结果不一样，莫非随他娘？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可漂亮，跟海棠花似的，弯弯的细眉，大大的画的那个大美人相似，所不同的就是眼角眉，动作潇洒自如，一看就是练武的。因此蒋四爷心里是非常高兴啊，急忙欠身离座，不敢当不敢当，丫头起来起来起来吧，你就是盖飞侠正是侄女，好孩子，哎，应该这么大方点儿。说着挨个给介绍，别人咱不必细说，介绍到白云瑞这儿，俩人全愣住了，半天谁也没说话，谁也没给谁见礼。蒋平瞅瞅白云瑞，又看看盖飞侠，他问他，四爷好像没乐了，哎呀，心说嘿，这俩人往一块一站啊，真是仙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。四爷心惊方个，想起盖天仇说的，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定亲，云瑞也不例外，倘若要给他们双方结上亲事，这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，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，不娶九子莲花就遇不上这事儿。再者一说，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，怎么看怎么合适啊。正在这时，盖天仇说话了，丫头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还不给白将军见礼啊？啊，那要说姑娘为什么呢？叫白云瑞的相貌给惊呆了，他光知道白玉堂长得漂亮，耳闻说白云瑞长得也挺带劲，但是比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。他一瞅白云瑞年纪轻轻，相貌堂堂，傲骨英风，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，长得又俊俏又威风，你这样的人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，他怎么那么巧出现在眼前了，所以姑娘惊呆了。可他要不见礼，白云瑞没法说话，因此也就木在那儿了。经盖天仇这一提醒，姑娘脸一红，往下一蹲身，我给白将军万福了。不敢当不敢当，白某还礼了。大伙一乐，这会儿有个婆子搬过把椅子来，盖飞侠挨着他爹坐下了。蒋平啊，拧着鸭子腿儿，理着狗油胡，就问我说，大侄女，我这个人不拘束啊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可别挑伯父的理，哪能呢，你有话就说吧。刚才吃饭那会儿，你爹跟我说你有意跟小达摩白云瑞比武，此话可当真吗？啊，我是有这个心愿，常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，因此呢，我打算领教领教白子将军的手法，也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罢了，会说话。孩子，这件事我告诉你爹了，可以， 他白云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再者一说，咱都是朋友，关上门是一家子。那么一家人谈论谈论武艺，过过手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哎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要四伯父，我全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时间宝贵，咱别耽搁。这事儿完了呢，咱还要办大事儿。那么咱就全到院里吧。 该别挪说话说，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挪开，把场子打开，把院里收拾干净了。人多好干活，一会儿收拾好了。 白云瑞120个不乐意。白瑞心说，这都什么事儿？我们天池那死了俩人，哭我们都找不着门呢，哪有心在这比武？ 这丫头啊，是故意的刁难人。但是又一想，我们求人家来了，就得讨人家喜欢。 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把人家惹翻了，人家不答应出头了，不借西龙珠，就得不了九紫莲花，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办不到。所以云瑞呢，直叫云瑞多聪明，他体会的蒋皮将，云瑞多聪明，他体会的蒋皮个藕荷色的汗巾儿围得他腰上系了个麻花扣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！去，他飞身行抢了个上风头，阴阳一合把，把掌中这条白了杆子一晃，哇哇哇哇那位说这什么声？那白了杆子有弹性，阴阳把这么一抖，叫金鸡乱点头，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。这姑娘打算卖方卖方，那意思你们别觉得你们了不起，看见没？没400斤的力量，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，这一点不假。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，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，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，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。云瑞一看暗自点头，嗯，还行。就冲这一手，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，我呀还别真瞧不起她。云瑞一想，这怎么办？他拿白了杆，哎，我赤手空拳吧。他把宝刀摘下来，叫蒋昭、蒋小义给拿着。云瑞一抱拳，姑娘，白某空有其名，并无其实，求姑娘手下留情。今朝吧，他，哎，白将军，你怎么空着手？ 哎，我空手就可以奉陪。 要，你这是瞧不起我吧？我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既然你空手，那我也空手呗。姑娘一赌气，把白了杆扔了，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，奔云瑞就是一掌。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，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二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。蒋平、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，一看就看出来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。那云瑞是什么技术？那什么人教出来的？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。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，但是华而不实。云瑞就是招招架架，躲躲闪闪，勉强应付，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30-40个回合。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。云瑞心说，这得打到哪年去？打到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。哎，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，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，让她沾点光啊，我吃点亏就算了。云瑞想到这，故意卖个破绽。哎， 使了个单壮掌奔姑娘的花盖穴，姑娘往旁边一闪，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，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，砰，心里的高兴，使了个顺手牵羊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你啪去吧。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，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，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。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，姑娘果然拳脚惊奇，白某不敌，惭愧惭愧。哎，白瑞啊，不行，还得比比家世，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，你也得拿一条。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非比。云瑞看看太难点了，我这姑娘怎么没完，回过头来瞅蒋平，四爷冲他点点头，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，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，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，比就比呗。云瑞没办法，把白的杆子接过来，阴阳一合把抖了几抖，姑娘一瞅也行，白云瑞没费吹灰之力，身上也得有800斤的力量啊，哎，这打才合适呢，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。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站到一处，云瑞一看呢，这姑娘使白了杆比拳脚可高这一筹，果然使的是神出鬼没，呼呼刮风，但是想胜白云瑞那不是胡扯。云瑞还是采取方才的办法，吃个亏让姑娘找个便宜，一高兴就算完了。因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噗，注意，双手压杆分心就点，姑娘跨步闪身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哎，用白了杆往下一压，正好压到云瑞这条杆上，云瑞假装没攥住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一撒手杆落了地了，姑娘一翻腕子，这杆直奔云瑞的梗嗓，后边就是墙，云瑞没躲，把俩手往左右一伸，啊，这姑娘这杆正好点到脖子上，没往里深入，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，姑娘这个乐呀，哎呀，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，他都败到我手了，把白了杆一扔，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。院里的人谁没看清，那盖天仇那叫侠客，把老头子气得直扑了脑袋，呸呸，不要脸，不害臊，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就知道找便宜。说完来到云瑞近前，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，白大将军，我眼可不瞎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您是一再容让，一再的吃亏，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呐。云瑞一乐，老侠可说的哪里话来，您的女儿果然武艺不俗，哎呦，风跟谁比，跟您比天壤之别，屋里请屋里请吧。到屋的蒋平就说，老侠可，你看个姑娘心满意足没，能不能把这个戏龙珠借给咱们，咱马上就起身。 哎哎，对，大家少坐片刻，我去去就来， 话一块儿说好不？ 有什么事儿？ 爹，什么事儿？那还得用我说吗？ 那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？ 这事儿我还就不说，非您说不可。您说的那话，还必须是我心里想的。 我 把盖天仇气的都懵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老妈过来了，趴在盖天仇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盖天仇是哑然大笑，哦哦哦哦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要爹，您净想您自己的事儿，就不想我的事儿。 姑娘说着，脸一红，躲到套间去了。那位说：“说什么事儿？ 婚姻大事。姑娘看中白俊瑞了，打算借此为由，要求他爹提这门亲事。”盖天仇是个马大哈，没想到这个事儿。老妈一提醒，这才想到。 不过盖天仇一皱眉啊，丫头，你听着啊，为父可以去说，但是成不成的，这玩意我心可没底啊。你觉得你眼光高，人家那眼光要比你高着多少倍，就冲人家那名啊，冲人家的门头，那保媒的能少得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人家定没定亲呢，谁知道啊？我先试试看。哎，真没法。盖天仇就这样又回到前厅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摇头叹息。 蒋平一看，怎么又来劲儿了？你看这点事儿怎么不顺利？ 四爷拉把椅子往前一凑合， 老侠子，怎么了？遇上什么麻烦事儿？是姑娘说什么来的？ 四老爷，来来，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。 哦，好吧。 盖天仇把蒋平领到院里，找个没人的胡同，这才说：“四老爷，您别笑话我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”我这丫头啊，看上小达摩白将军了，刚才跟我提呢，叫我给提亲，我也不知道白将军定没定亲，能不能看上我这姑娘，这不是为难吗？可您呢，乐意也好，不乐意也好，我这话说完了，听得您这就算为止。你可千万别给张扬出去，要不叫人笑掉大牙。怎么能呢？老侠客，我把实底交给你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、 啊！啊，怎么 没定亲？ 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！我真没定亲， 没有。为什么没定亲呢？人家白云瑞现在正为国效忠的时候，根本不想私人这点事儿。我们大家都替他着急，可谁跟他一说，他就不了脑袋，吓得大伙不敢说了。这不老侠跟你说的事儿吗？咱再试试看，如果他们两个有缘分的话，白云瑞也许就答应了。 哎，我四老爷，要真这样的话，无论如何您给预成此事，叫我怎么报答都行。 我看我女儿那意思迷住了，如果这件事不成，我这丫头非疯了不可，我也得疯了，我们一家子出来俩疯子，您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？哎呀，我老侠可真有你的，先拿疯吓人呢，哈哈哈，我试试看啊。不过白玉瑞脸可酸啊，您别在当场，我偷着去问问。哎，我就在这等您回信。 蒋平回了屋了， 白瑞等得不耐烦了。 四伯，又什么事儿？ 好事儿。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，都别走啊。这个云瑞啊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一句话，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，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，要给你当个媳妇。你乐意不乐意？在白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。 四伯，你怎么了？ 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，我们为得九子莲花，救欧阳普中，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救八王千岁赵德芳啊，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？临阵收起，掉头之罪。 像这种事情，您就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答应。 你吵吵什么呢？你个臭美的样，你觉着你了不起了？今儿我告诉你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你要真不答应， 蒋平把峨眉寺拽出来了，我就抹了脖子。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，四伯，这您这是逼人太甚。 我说你比我太甚，你说吧，到底答应不？不然我可动手了。 云瑞没办法，这被迫认亲。 他帮忙他也得帮忙啊。 好了，我同意。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，把盖天仇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，心说完了，不用问，白云瑞不同意，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？恨自己的女儿，这是给自己出难题，只弄得是丢人现眼。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，心说呀，还许有门。蒋四爷咯咯一笑，恭喜恭喜呀，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。 好好， 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， 对了，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。 哎呦，阿弥陀佛，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呢，可能是积了德了，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教客，我就死了也甘心。老头从心往外乐呀，陌生到后宅送信儿，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，姑娘啊，给你道喜了，这门亲事成功了。 龙与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。盖天仇这才说，丫头，这回把细龙珠拿出来吧。要何止拿细龙珠啊，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？我也跟着去。哎，你与女儿家家跟着去干什么？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。不行，我怪不放心的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爹瞧您说的，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，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放心不下，我要跟着呢，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。呵，哎，罢了罢了啊，看来女大不可留，长留皆冤仇啊。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。哎，老头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乐意跟着，把东西收拾收拾吧。盖飞侠谢过父亲，在屋里收拾水师依靠。盖天仇到前边送信，众人一听都挺高兴。时间不大，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，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，给他包着包，拿着水师依靠以及应用之物。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，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，就这样跟蒋平、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。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，打打尖，把马都喂上，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封天池。这是什么时候了？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了。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，范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。什么原因？害怕触头。四爷心中暗想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，能不能把九紫莲花弄到手？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，我老哥哥妙手挥春江天达说了，这九紫莲花没用了，就拿回去也晚了，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。看来今天只许成功，是不准失败。蒋四爷坐下之后，把包打开，换好水师衣。云瑞凑过来了，问盖天仇，老伯，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 云瑞啊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，咱们分兵两路， 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，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，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紫莲花，咱们两头不耽误。等把九紫莲花得到手，看情况，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，咱就兵归一队，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。云瑞点点头，此计甚妙，就依老伯，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，什么人去得九紫莲花呢？ 哎呦，这我可不敢说，那得四老爷拿主意。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，这样吧，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，又有细龙珠，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。当然了，这差事可冒险，不过您不要怕，我们得了九紫莲花，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。我们和云瑞去得九紫莲花，您看这样怎么样？ 妥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。 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。既然四爷你同意，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。丫头，准备。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，开封府的七个人，再加上这爷俩，一共还是九位，都换好了水师衣，各拿应用的家什。砰砰砰砰砰砰！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。这日的天呢特别好，按时间计算，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，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，射在水面里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，看得非常清楚，阳光直射湖底呀。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，都能睁开眼睛，仅是距离不同罢了。单说范江叔到了水中之后，一边往前求着，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快到了啊，快到地方了，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，时间不大，到了。他就觉着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前直动，对面的犀利又出现了，姜四爷瞪大眼睛，你看黑咚咚三个山洞，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，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，正中的是灭龙，右面的还有头鳄鱼，一看可不在里边呢，眼塞金灯，被阳光照着，正凶恶的往外看着，再瞅那九紫莲花照样顺水飘动。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，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侠顺利的取出细龙珠啊，这颗珠子拿到左手，右手擎着劈水剑，双脚一蹬水，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。快来到洞口了，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，从水里头反射这层光啊，太漂亮，夺人的耳目，也惊动了两个孽畜。虽然他们是动物，不像人考虑的事那么多，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。这一瞅，这什么呀？怎么这么亮？可能对自己要侵害，那他可不答应。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，所以他要主动出击。再看右手的鳄鱼，尾巴一摆呀，就冲出来了。龙女是抽身便走，那孽龙也跟出来了。水开了锅了，哗！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，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，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啊，让人看着望而生畏，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。单说盖飞侠心说，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，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，怎么得九紫莲花呀？但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！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，往上一整身，哦，奔上边。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。 蒋平一看心中暗喜，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子莲花近前，伸出手来捧，把瓶给抓住了。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，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，要瓶没用，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。当蒋四爷把九子莲花握到掌中，激动的都要哭了。这就是在水里，要在岸上，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。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，彼此点点头，是非常高兴，马上没回身来去帮助盖世妇女。就在这一瞬之间呢，前边出事儿了。怎么的呢？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，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。鳄鱼在前，孽龙在后。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，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？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。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，他身子往上一起，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，张起大嘴就吞他。龙女一看不好，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，咔咔的一下正刺到鳄鱼的上嘴唇上，就好像扎橡皮似的，嘣的一下没刺动。这东西皮有多厚吧，这鳄鱼可不干了，把脑袋一拨楞不要紧，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，唰，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。盖天仇赶到了，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，老头子见势不好，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。这一刀还真不错，扎了个正着，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。鳄鱼疼痛难忍，莫回身来奔盖天仇。龙女利用这机会反身助战，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了。这一瞪眼瞎着鳄鱼就算完了，瞎咬啊，结果人他没咬着，跟那孽龙咬的一块儿呢，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。这鳄鱼完了，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，张起大嘴奔着爷儿俩来了。眼看这爷儿俩就要出危险了，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。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，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，他这个圈能锁还能伸，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，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，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，这这玩意就有用了。蒋昭一看不好，在水里往前一冲，哎，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，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，上牙膛把你一个尖儿给支住，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支住，想闭嘴还闭不上了。可是蒋昭呢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整个身子叫孽龙给吸到嗓子眼儿里头，这玩意儿流光发滑，好像没进去，这样进去也就化了。蒋昭脸都绿了，喊又不能喊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，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，大家全下了手了， 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把宝刀抡开了，七脚咔嚓，七脚咔嚓，噗噗噗噗噗，这一顿乱抡，聂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，结果切成数段，血染天池，终于把这给消灭。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，等他们从水里上来，正好是正当午时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，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。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，哎呀，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，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，忽然想起九紫莲花的事儿。四伯，莲花在手没？ 啊，在我手呢，你放心吧。 拿过来我看看。究竟这是什么宝贝，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？ 哎，可不是吗？喂！ 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了， 怎么丢了？ 蒋昭过来了， 我叔叔。你要把九紫莲花丢了，我们可不能饶你。 蒋平乐了，孩儿，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，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，没丢，在这儿呢。蒋平伸手把九紫莲花拿出来了。云瑞心说，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？ 没丢，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。真丢了，真丢了，我抹脖子了。 大家轮流看，小莲花，这莲花九瓣，里头有九颗籽儿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清香扑鼻，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。云瑞不愣不愣脑袋，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，闻完了之后不疼了。来，咱们大家都闻闻，轮流着大伙都闻闻，不但说脑袋不疼了，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， 真是宝贝，这是难得透了。 蒋平双手捧着九紫莲花交给白云瑞，啊，你揣着啊，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，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。四伯，您是率队的，你应当带着。 拉倒吧，这样丢了娘的娘，我这太老了，这还受得了吗？你就带着吧，有你管保平安无事。 大伙说，云瑞你客气什么，非你莫属，你就带着吧。云瑞只好把九紫莲花带到身上。嘿嘿，云瑞一想，这回妥了，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，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。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，盖天仇的意思呢，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，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。蒋四爷一摆手，老伙计，这事儿可做不到的，有个时间所限呢。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，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，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。盖天仇一咧嘴，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。四老爷，刚才我姑娘问了，这光定了亲了，什么时候能娶亲呢？我这岁数也不算太小了， 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，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。他这个老伙计，我这么看，现在是不行，现在玩命还玩不过来呢。年底吧，到年底大放假，我一定预成此事。我那替他张罗，再请示相爷，把房子都安排好了，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，您就回家听信儿。 四老爷，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，您可别拿我们打岔。 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？ 好好好，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。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。 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，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？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？后来一想，算了，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，镖上有自己的名字。云瑞拽出一只来。你要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？ 对，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。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。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，你不能打直线，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。 云瑞拿出一只镖来，双手递给盖天仇，盖天仇给了女儿，这亲事算定死了。这爷俩难舍难离。到了第二天，给蒋平、云瑞等人践行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，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不提。史丹咱也不必细说，就说蒋平和云瑞，他们飞身上了快马，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。没到开封府，先奔迎宾馆。一进院，正好遇上房叔安。房叔安低着大脑袋，正在这发愁呢。听见脚步声音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可把你们盼回来了！各位呀，我四爷爷回来了！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。把这爷几个团团给围住。山县徐良头一个问，蒋四叔怎么样？孩子大功告成，我怎么说把九子莲花得回来？你来看，云瑞啊，让看看。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，人们全乐坏但是有人眼尖呢，一看人头不对，怎么少俩呀？一问蒋平掉眼泪了，把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，在场的人无不悲痛。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。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江天达。蒋平就问我，蒋老剑客，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，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？ 蒋平，包到我身上了，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 是吗？说着话，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，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，才要血战莲花观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。